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新年伊始，想必很多朋友都对这一年里有很多规划，有很多愿景。那么也有很多做父母的孩子呢，一定会想着在这一年里自己和孩子要取得什么进步。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听这样一个有关于教育的话题，来听听俄罗斯的孩子是如何学习中文的，眼下在俄罗斯中文教学机构又是如何来进行教学的。好，我们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刘金和吴云带来的报道。 好好好好，透过窗子听得到一群俄罗斯孩子在跟老师学习汉语音调。许多孩子二声和三声怎么读都是一样的，这可难坏了他们。可他们的脸上认真的表情透露着对这一遥远东方语言莫大的兴趣。提到外语学习，每个人都不陌生。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语言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基本方式。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处在相互间关系最好的阶段，无论是国家高层合作还是民间交流，都在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俄罗斯求学，也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生出现在中国高校校园里。众所周知，俄语和汉语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如能从小学习，将会事半功倍。对中国人来说，想到俄罗斯留学，首先需要解决语言问题。对想去中国学习的俄罗斯学生，自然也是一样。两国的外语培训班数量众多，不过，把汉语学习和俄语学习结合起来，从小培养语言人才，为学生提供语言学习和留学交流等多项目服务的机构恐怕就为数不多了。在圣彼得堡就有一所这样的学校。今天圣堂中文学校校长张硕颖就要带我们去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从娃娃抓起建立一所全方位的语言学校。用张校长的话说，学校虽然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校里既有中国人，也有俄罗斯人，既有很多还在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有即将升入大学的高中生和已经在高校读书的大学生。校内开设了各种程度的汉语课和俄语课。许多俄罗斯孩子在咿呀学语的时期已经开始了汉语学习。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好的教育要从小抓起。关于汉语学习的低龄化，张校长这样说。 我们的汉语课程它就是比较丰富的，我们有开设的叫儿童汉语课程，这个专对就是学龄前儿童。因为现在呢，中俄关系比较好嘛，就是汉语学习的低龄化就是越来越多了。像这样子的学生，因为家长对汉语比较重视了，所以呢，他们的学生有的家长呢就会从2岁开始，有的时候从3岁开始，就是已经开始接触汉语了。所以呢，我们为这样子的那个群体呢设计了一个儿童汉语课程。 此外，学校还开展各种中学生游学和研学项目。由于2018年俄罗斯将汉语 列入了高考范围，俄罗斯人对学习汉语的热情愈发高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中学生选择汉语作为第一或第二外语，而在中国，高考的巨大压力和欧美国家昂贵的学费让留学俄罗斯成了性价比相当高的热门之选。在中国国内，他们以唐山一家教育集团为基地，辐射全国，在很多中学开设俄语选修课，有兴趣或有意愿留学的学生便可以选修这门课程，为将来来到俄罗斯留学提前做好语言准备。学生们来到俄罗斯之后，除了大学的预科课程，也可以继续在盛唐学习俄语。俄罗斯也有多家中学加入了这个教育网络，输送学生到盛唐学校来学习，而盛唐的老师也会协助这些中学开办汉语课。在学生们考入了心仪大学之后，学校还会继续关注学生们的情况，及时了解他们的困难并帮助解决，这也给留学生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张硕颖校长说，他特别希望这里能像一个家一样，让学生们安心，家长们放心。 现在呢，就是咱们中俄两国关系比较好嘛，现在留学的中心也特别的多，就是服务的范围比较广，但是不是更细致，像我们的提供就是更细致的服务，因为家长他更关心学生来了以后在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所以我们除了国内在出国留学之前给家长一些正确的引导，正确的指导，那么学生过来呢，对学生的生活对学生的学习呢还有一些后续服务，比如说我们会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俄罗斯的大学有紧密的联系，会关注这些学生的生活和这些学生的学习，我们会督促这些留学生的学习，而且在我们现在盛唐汉语学校呢在每个周末，就是在每个周日10点到12点的时候，我们向那个俄罗斯学生和中国学生免费开设了一个唐汉语俱乐部。除了就是语言方面会增进他对中俄生活、中俄文化呢，就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通过这个俱乐部呢，在每次中国留学生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面对面的跟学生做一些像就是谈话这样子，就是谈心这样子吧。在聊的过程中呢，了解到学生的比如说生活困难啊、学习困难啊，我们就会及时的给予指导。我自己也留过学嘛，所以呢，就是对中国留学生呢，心理和生活上就是需要什么，我们都比较了解。所以呢，就是想那个为留学生做的更细一点，让他们在这里有一种家的感觉。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我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让他们觉得在这里生活并没有之前出国之前想象的那么就是那么难、那么遥远、那么恐怖。 张硕颖告诉我们说，这个小小的麻雀学校提供的课程可谓是一应俱全，包括儿童汉语、中学汉语、高考汉语，专门针对商务人士的商务汉语，全年龄段热爱汉语的俄罗斯人都可以来这里学习。除了线下课程，还为远程学员提供线上教学。他说， 我们除了线下的课程，就是这种一对一这种课程，还有班级的课程，然后呢，就是还会有线上的课程。目前呢，因为技术水平还不是很高，所以我们目前使用的是 Skype， 然后呢，为我们自己设计的课件，然后这样子，为一些远在中国的，还有在俄罗斯他不方便来学校上课的学生提供这样子的课程。 张硕颖一谈起自己的学校就神采飞扬，他当老师的儿时理想在这里实现了，而他如今的理想则不仅仅是当一名教师，而是把教育当作毕生的事业。这也并非普通的教书和办学，而是继续沿着前辈们的足迹，在古丝绸之路上推 推进中国和俄罗斯现今的文化教育交流。在谈起自己的理想实现之路时，他说， 我应该说说受我父亲的影响吧。他就是特别热爱教育，他也一直都在从事教育，然后呢，我就受他的影响，一直呢对教育事业也充满了这种热情。我毕业以后就回国了，一直从事教育。在机缘的巧合下呢，我又回到了俄罗斯。回来以后呢，就一直也没有，就是这种热情呢，一直也没有减退。就一直都在想，开办一所这样子的学校。那我比较幸运呢，遇到了我现在的合作伙伴，然后我幸运地加入了他们。 由于中俄文化差异，寻找合作伙伴同俄罗斯学校的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双方需要了解和沟通，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困难，减慢合作进程。但是通过努力，许多高校、中学，甚至是幼儿园都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与我们学校合作的那个大学呢，有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圣彼得堡彼得大帝理工大学、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还有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圣彼得堡瓦冈诺瓦芭蕾舞蹈学院、圣彼得堡国立体育大学。我们现在呢，就是和莫斯科的两所大学有合作，就是莫斯科友谊大学和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这是我的母校。那么和我们一起有合作的呢，还有一些中学，比如说圣彼得堡诺瓦捷韦特亚区第一中学，还有圣彼得堡经济与法律中学，圣彼得堡谢拉维切克中学。还有一所合作的圣彼得堡星图国际幼儿园。 汉语热也带来了中国文化热，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来学习的同时，家长们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张校长看来，中国的语言文化正在俄罗斯迎来一个最好的时期。应家长们的要求，他还准备开设书法、绘画、剪纸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为汉语以及汉文化推广多尽一份力。他告诉记者说， 来我们这里上课的家长也特别多，有的家长呢都他也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像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学校呢，就设计比较中国风，他们就是特别的喜欢，然后就会问到，那你看我们的孩子来你这儿上课了，那能不能你们再为我们这些等待的家长提供一些就是课程呢？说像书法啊，像剪纸啊，像那个彩陶制作这样子的，就是有没有可以这样子的课程开设？我们说我们呢就是正在计划，但是还在过程中。通过跟家长这样子的深入的谈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家长更需求哪一方面的知识。 张硕颖校长对自己从事的中俄双语教育事业充满信心。他说，在习主席一带一路倡议下，身处俄罗斯的他能够切身地感受到日渐增长的汉语需求。他愿意帮助这些未来的中俄文化使者们迈出交流的第一步。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带您走进一家韩国著名的医学影像解决方案企业。说起医学影像，您会马上想起 X 光啊、CT 啊等等，而这家公司呢，就是韩国医学影像的一家领先企业。他们颠覆了传统的医学影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拍片子等等的做法，用互联网以及 AI 技术、IT 技术，让患者和医生之间搭建一种更加高效的医学影像沟通方案。好，我们就走进这家公司，来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金东旭先生介绍他们的医疗影像新方案。 저희회사는설립한지한20년됐고요

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包括华裔在内的很多群体在全球多地遭到过歧视和排斥。其实由疫情带来的种族歧视还有更多的表现。疫情歧视缘何产生？作为社会一份子又该如何预防？联合国新闻记者为此呢采访了全球关注种族歧视问题的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滕达伊阿秋梅教授。好，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杜佳对此的报道。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旨在消除世界各地的种族不公正和不平等。新冠大流行期间，各种形式的仇恨言论在线上线下散播，针对少数族裔煽动仇恨和恐惧。联合国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特别报告员滕达伊阿秋梅认为，新冠大流行给人类带来重大损失，同时也加剧了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since then we've had the COVID pandemic. 在新冠大流行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持续存在。在世界各国，你会看到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被边缘化的种族、族裔和少数族群。从跨国角度看，人们称之为疫苗种族隔离。地球北部和南部在获得疫苗的分配上存在巨大差异。 Complexity in the picture that we have of what the state of racism. 阿秋梅强调，当代种族主义存在其复杂性的一面。他指出，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You know, the experience of racism and xenophobia is different in so many different places. 我在工作中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种族主义在美国的特征和表现方式与新加坡或英国大不相同，在摩洛哥或其他地方可能也不一样。这并不是说这些地方没有歧视或排外，而是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因此，作为人权工作者，几乎不可能开发一种针对直接受影响人群的普遍性工具。 Even the quote-unquote directly impacted can be really difficult. 新冠大流行期间，在全世界范围也形成了一种反对歧视和仇视的力量。从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勒斯被杀开始，2020年见证了世界各地的要求种族正义的示威活动。阿秋梅认为，这是全球反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一个分水岭。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ask,Why it is that there were people of all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不同种族、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走上街头，为同一件事情而战？我认为，乔治·弗洛伊德被杀事件触及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因为世界因新冠大流行而陷入停滞，它在很大程度上提醒人们思考一种共同的人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于结构性种族主义的影响之外。 Ways of connecting as humans that implicates all of these actors who shape our sense of place and being. 新冠大流行迫使数百万人待在家里，并尝试各种在线活动。阿秋梅指出，新兴数字技术与种族歧视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他认为，虽然有些社会学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与此相关的人权讨论还没有跟上步伐。 When you think about revolutionary change, it is always led by youth because they are less invested in the status quo. 我认为真正具有挑战性的是，当我们思考仇恨言论和煽动网络暴力时，应该意识到，这是社交媒体公司商业模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如果真的寻求改变，就必须考虑如何改造这些公司的性质及其底线，把问题提升到改变经济结构的高度。我认为这是我们真正应该与年轻人一起认真思考的事情。这不仅仅有关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改变他们与社交媒体巨头之间的经济关系，促使这些公司企业开启新的商业模式。变革性变革总是由年轻人领导，因为现存状态对他们的羁绊较少。所以总的来说，当我想到如何改变未来时，我相信改变将来自年轻人。年轻人完全有能力塑造自己的未来。 restructuring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e business models of these corporations in really meaningful ways.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报道。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好，明天的环球三十分我们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er Works International。 It's 9 a.m. Beijing time.